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为咗配合中国咧预定呢个9月3号喺北京阅兵咧，咁香港特首李家超咧最近非常之忙碌吓，咁咧佢就香港特区咧就有一个叫做所谓嘅抗战胜利主题展览咧就举行。咁身为特首李家超咧风尘仆仆。就已經不斷多次去催促香港的市民和青年要培養愛國情懷。他第一次就在8月18日就說特區政府將會積極傳承抗戰精神，結合愛國主義教育、國安教育、中華文化教育，培養年輕一代正確認識歷史。咁然后咧就话成立一个叫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呢个有人再讲啦。8月21日咧，李家超再出声，话香港在抗战中扮演重要角色，应延续所谓嘅先辈家国情怀。咁到咗咧，一日之前，两日之前，咁跟住咧，佢今次就对呢啲学生讲，佢喺参观呢个抗战胜利主题展览嘅时候咧，就喜遇一班中学生，呢班中学生。好巧合咁喺度就遇到李家超啦，咁呢就佢勉励佢哋话，就话呢這个呢今年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同埋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咁特区政府呢高度重视佢而家勉励就香港嗰啲学生呢一定要呢係学习呢係爱国历史同埋呢係建立爱国主义嘅正確嘅史观咁咧，佢今次咧就去呢个前殖民地时代嘅海防博物馆，就有呢个罗淑佩局长咧系陪同咁咧就李家超同一班小学生今次咧就一齐参观特展嘅。咁咧睇完之后咧，我哋睇到啲图片七情上面非常之投入，就教导咧嗰啲小学生咧系要更深刻咁了解战争，珍惜和平。嗱，咁點樣教啲小學生去建立愛國主義嗰個思想咧？仲點樣正確呢個瞭解歷史咧？咁就當然又見仁見智呢個問題。但係咧，呢啲講到話八年抗戰或者太平洋戰爭我哋今日咧唔想咧講太多嘅話題去重複。講到呢啊，1937年至到1945年呢，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嘅開始同埋結束，尤其係中日日喺呢個戰場咧，裏邊咧好多嘅事件咧錯綜複雜，我就唔想咧係喺呢度講一個歷史課，一頭一尾，我哋咧聚焦咧係兩件事，好嘛？就係咧嗱，你話要建立呢個正確嘅愛國主義同埋正確了解歷史啦，咁咧就了解呢一段嘅歷史咧，一定要配合到中國嘅最高領袖毛澤東主席點樣樣睇呢一場所謂嘅抗日戰爭。咁眾所周知，係毛澤東咧係會見日本來訪嘅政客議員咧，至少咧係有七次當面一再喋喋不休咁感謝咧係呢一場日本嘅侵略嘅中國戰爭。最早有記錄咧就1956年。1956年咧嗰陣時，日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冇邦交嘅。咁有位前日軍嘅中將，新鮮滾熱辣。是打完仗嚟到咧呢个获邀咧系参观，佢个名叫远藤三郎。见到毛泽东咧，毛泽东就话：你哋咧系我哋嘅老师，我哋要感谢你哋，全靠你哋日本皇军打咗呢一仗，教育咗中国人民，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我们应该咧系感谢你们。好啦，到1960年。毛泽东再次咧系对日本文学代表团咧系就来访，佢话你哋一部分人话日本嘅侵略中国唔好，我话侵略当然唔好，但系不能够只系睇坏嘅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嗱，呢个要感谢日本皇军。好啦，嗱，呢个咧 就都是第二次感謝，但個角度呢就話，如果你唔打中國就唔會醒，即係話呢潮中國人係潮州魚蛋，唔打唔食唔爽嘅，所以日本呢呢、這個施虐者呢係幫助咗中國人民。好啦，第1960年過咗一年，日本左派嘅社會黨嘅訪問中國，係佢嘅顧問叫黑田壽男，毛澤東嘅就話係咪日本呢侵略中國呢係一件好事，佢再次呢是感謝呢個咧，日本嘅軍閥。佢話啊，全靠咧日本咧佔領大半個中國，令到咧我哋共產黨係建立咗好多根據地，為以後嘅解放戰爭創造有利條件。1964年，毛澤東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對住來訪嘅日本棉花社長南鄉三郎咧，就話係嘛，如果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咧，係嘛，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嗱，呢個咧我舉咗四次，只不過是四次，後來咧大同小異，都係咧感謝日本皇軍嘅侵略。呢個咧開頭先，尤其係呢個對。呢、这个远藤啊三郎啊嗰镬咧，令到远藤三郎咧系大吃一惊，因为咧1956年咧，佢第一次来访，第一次日本人听到毛泽东感谢日本皇军侵略，远藤三郎咧喺1944、1945年咧系专门负责轰炸重庆嘅，特别系咧系策划咧系轰炸对蒋中正啊嗰阵时嘅中华民国领袖嗰个行宫，即系佢嗰个官邸咧。系啦，去轟炸同埋暗殺，都當然啦。蔣介石同埋宋美齡咧得到情報咧係走咗，所以啊殺唔到啊，所以可能毛澤東咧就視之為遠藤三郎為第一恩人，因為佢轟炸重慶，所以咧毛澤東咧係爭呢、這個蔣介石國民黨咧係尤甚於咧係爭日本嗱、啊，所以今時今日咧，如果香港嘅小學生如果要讀呢個抗戰史啊。他们说这个武太平洋战争是八年抗战史，应该由毛泽东的这个七次感谢日本皇军侵略那里呢是学起咯，是不是那才比较全面，会不会呢鲍生？ 嗱，冇错啊，咁你都提了很多历史的啊呢啲典故，提醒我们呢中国共产党呢是最感谢呢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咁啊，但系虽然你话唔想提呢段咧，即系抗战嘅历史或者系香港嘅保卫战啦，咁我都始终要即系睇翻呢个近日咧李家超咧嘅言论，咁我见到咧就系佢喺斩竹湾咧就去要揭幕嗰、那个抗战咩英烈纪念碑啦嗰、那个典礼啦，咁里边咧就提到。就是啊，呢個抗戰啊，如何偉大啦？咁啊，佢用花咗好多篇幅咧去提及咧，就港九嘅呢個抗戰嘅呢啲遊擊隊啊，你都知咧，就近日成日都講啊嗰啲啊，咁啊港九咩大隊嘅老戰士啊，如何呢運用？嗱，我唔介意咧，即係李家超去咁開呢個咁嘅典禮或者講呢番説話，但我成日覺得好唔舒服嘅就係、是。其實他哋將英軍或者其他部隊在香港的保衛戰裏邊嘅角色淡化，甚至將佢抹走消失。因為在成段斬竹灣的致辭裏邊咧，佢並無提及英國或者係印度，再加埋香港華人軍團，再加埋加拿大的陸軍等等作出的貢獻。嗱，即係話咧，其實喺成個中國嘅共產黨，佢哋去詮釋、去解讀嘅歷史嘅時候，往往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嘅。就算喺中國大陸啊，嗰、那個抗戰史上邊啊，佢都係咧淡化咗咧國民黨軍隊好多方面嘅犧牲。咁而我依部分咧，好似你話，我就暫時按下不表啦。但係我哋要記得喺依場咧，其實係屬於太平洋戰爭裏邊嘅香港保衛戰啊。是并非咧，系呢个咧由1937年去到1945年咧，喺中国嘅视点角度嘅抗战。因为点解咧？因为1937年呢个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嘅时候咧，香港仲系英国嘅殖民地，佢冇被波及去到呢场咁嘅抗日战争里边。啊，虽然有好多咧支援呢个中国嘅抗战嘅筹款啊，或者系文宣嘅工作，但系直至去到咧1941年咧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咧，香港先至面对呢个日本嘅侵略。所以其實喺個即係史觀或者係個解讀上邊咧，其實香港嘅保衛戰係屬於太平洋戰爭一部分。咁但係當然啦，今時今日喺呢個政治環境之下，就將呢個史觀完全咧就抹走啦，就變成香港係 八年抗战嘅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成分。嗱，呢个咧，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咧，已经系令到人咧就产生咗一个错觉噶啦。咁而更严重嘅就系我所讲，即系对于咧好多英军啊、义勇军啊、香港华人军团啊、加拿大军啊，甚至印度军里边咧，好多英勇嘅故事咧，全部咧消失晒。啊，你唔纪念唔紧要，但系咧，你有啲亲中爱国嘅媒体曾经嘅报道咧，就讲到英军系抵抗不力嘅。又或者咧，全部咧都係咧好，即係好懦弱啊，或者係好快投降。但我哋要記住，呢場香港保衛戰雖然係失敗，但係咧犧牲嘅軍人咧係數以千計嘅，應該有1000多人咧係陣亡啦，有1000多人咧係即係失蹤啦，仲有10000多人咧係被俘虜。嗱，呢幾個嘅犧牲種種咧係遠超過咩港九咩？游击中队咧所作出嘅牺牲，呢个人数无论嗰个规模、嗰个战役嘅呢个作战嘅英勇咧，啊呢啲全部咧都系历史嚟嘅，陶生。 嗱，咁我想讲嘅第二点咧，头先讲毛泽东嗰个感谢日本侵略啦。第二点咧就系当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即系换咗一支旗啊，嗰个主权咧系由日本去占领之后，咁留低喺香港嘅高官啊。同埋嗰啲華人嘅精英啊，嗰陣時走咗好多批噶啦。譬如話河東咧，全家咧基本上走咗去澳門啊，咁啊留翻一個發妻喺度，同埋一啲嘅仔女。咁啊，但係咧好多嗰陣時嘅由英國人精心培養啊嘅一啲精英咧，大多數咧係留喺香港。佢係留喺香港咧，就組織一個叫華民代表會，係咧就佔領地嘅政府咧。就向日本啊個當局咧提出建議啊，呢個咧啊華民代表會咧之外咧，另一個咧叫華民各界協議會，就係咧好著名嘅呢個叫兩華會啦。嗱，兩華會咧留低嘅人係咩咧？就係以前係親英嘅嚇，其中一個叫羅旭和啊，另外一個係李子芳喎。李子芳係何許人咧？李子芳就係而家李國章、李國寶啊。啊！呢對咧愛國嘅精英嘅阿爺喎，啊，亦都係咧東亞銀行啊，係呢個咧最早嘅創辦人喎。啊，咁呢班咧係叫親英派，另外咧仲有一個有兩個咧叫陳念伯同埋劉鐵成。嗱，呢個華民代表會同埋華民各界協議會咧，係有一啲咧就係奉英國嘅殖民地嘅宗主，譬如嗰陣時嘅楊慕琦啊，同埋嗰啲英國嘅高行政局啊，同埋英軍啊，我哋咧係你哋嘅殖民宗主，但係而家日軍殺到嚟咧，我哋有啊，係同日軍咧係正面對抗嘅責任。你哋咧只不過係二等公民，你哋唔需要咧係換曬軍裝、攞槍攞炮同我哋喺前線嗰度肉搏嚇，肉搏咧係我哋嘅職責，你哋啊留低，留低咧嗱，你哋自己執生。系嘛？你要记住，我哋有一日会战胜翻翻嚟嘅。咁但系咧，你为咗要保护香港，走剩嗰600万啊华人个居民嘅最大利益咧，我容许你哋咧系同日本人咧系有一定嘅沟通吓，嚟到咧系保障啊香港嘅华人市民咧系最大程度咧系不受日本嘅伤害。咁所以咧，李子芳同埋罗旭和，仲有嗰阵时嘅华侨日报嘅老板叫岑维优。亦都系奉命咧，系留低系同日本合作。嗱，呢个里边就好复杂啦。呢个你哋奉英国主人之命叫你留低，系同日本合作，合作到咩程度呢？英国人冇叫你咧，系走去同日本仔咧系助纣为虐。英国人咧系叫你哋留低，系咪叫身在曹营就心在汉？因为你哋系食我哋英国奶水喂大嘅。啊！你哋應該咧係效忠，心裏邊效忠英皇佐治。只不過咧，啊，我保護你哋，啊，准許你哋咧留低，係同日本咧係作某種程度嘅合作，嚟到維持香港個秩序。嗱，呢個咧望聽落有少少似汪精衛啊，係嗰個咧叫和平救國，但羅旭和咧就後來被指為。叫你合作，但你超越了那段时候英国人留低给你那条界线，你不只是合作，你是跟日本人是倒过来损害英国的利益，包括督背脊。所以在战后中华民国政府点名是要审讯罗旭和和华侨日报的岑维优。当然英国回来即是重光之后， 英国重新接管香港之后呢都宽大为怀，唉，算啦，罗玉和呢就不再重用，岑惟幽呢亦都冇将佢交俾呢系呢个中华民国嘅法庭去审判。咁呢班呢就是我哋如果睇过中国历史上有所谓二神，明末清初满洲人打发占领呢个明代嘅江山之后呢，有一班叫二神呢系归顺清朝。嗱，而家你睇返呢个所谓嘅抗战史观，香港发生好多事嘅，唔淨只系嗰啲咩东江游击队呀呢啲呢，只不过系 marginal， 系支流。但主体当初发生嘅咩事，留低呢班呢所谓嘅港英渔业在日本管治香港之后，他们是什么行为，是不是好了，香港重光之后他们又转变面，是转移呢是效忠英国。啊，即是呢在短短十年呢他们是侍奉呢是两个主人，其实是三次的改朝换代。这些亦都是香港中环精英啊，他们最早的那种的本色。啊，这方面来讲你要研究啊所谓的抗战的历史是很多层面的。唔淨止係東江游擊隊啊、斬竹灣咁少噶，啊好多非常之有趣啊，同埋突顯人性現實啊嚇嘅史實啊，呢啲係事實啊，唔係作出嚟啊。咁所以你話香港人啊呢啲咁嘅精英，其實我都話噶啦，全部係兩面人啊嘛，兩面人係有呢個歷史嘅遺傳啊，嗰陣時咪就係咯，係咪啊？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即係隨住而家咧。香港保卫战咧嘅历史渐渐消失啦，变成咧呢个港九咩东江游击队啊，就抵抗日本人嘅抗战历史咧，变成一个主旋律之后咧，其实更加重要就系大家要保留翻呢个正确或者系真正嘅历史咯。因为好多嘅媒体而家全部咧，你都知啦，归晒边之后咧，就已经唔会再报道头先我所讲啊，香港义勇军啊、华人军团啊、加拿大陆军啊、英军啊。等等啊，喺呢个十二月啊，1941年嘅奋勇作战，同埋咧里边嘅故事啊，咁啊，当然而家仲有啲啊，譬如话喺西湾嘅坟场啊，又或者系中环嘅大会堂附近啊，都有啲重光嘅纪念碑啊，或者系纪念呢个义勇军嘅作战啊嘅嘅纪念嘅地方啊，咁但系呢啲全部咧都而家已经系即系渐渐啊，我哋叫做即系。埋藏了他们的历史，所以更加重要的其实就是民间所谓或者叫做其他的人士就将它记录下来。譬如我手上这本我应该是在即香港带过来的，就是香港保卫战记，由有心人就出版，我不知道香港现在还有没有卖，里面很简洁记述了18个有关于这些香港保卫战里面应用的这些刚才我所述及的军人啦，或者系军犬啦嘅故事，里面好感人嘅，亦都有记载咗好多咧喺沦陷期间啊，啲英国嘅军官啊，或者系嗰啲领袖人啦，咁点样去艰苦地生还，或者系继续咧坚持佢哋嘅原则，咁等等嘅故事。咁啊，所以如果有机会咧，其实呢啲书咧真系应该要支持一下，买本去拜读啊，或者系咧呢个留低喺俾下一代咧去睇。 咁日治時期啲中環精英咧，我覺得係比起你頭先講嗰啲更加有趣啊！例如話我頭先講過呢個陳年伯，佢係咩人呢？係匯豐銀行啊嘅華人買辦，即係相當於今日嘅黃東昇，係嘛？咁羅玉和咧係行政局嘅議員。嗱，呢本來英國人咧留低就叫你咧係低調同咧日本合作。唔好夾個頭出嚟咧，係要參與嗰啲剪彩啊，係咪慶祝嘅活動？點知陳年伯同埋羅玉和咧就發表聲明，公開支持汪精衛嘅偽政權，向美國同埋英國宣戰。喂，你支持佢咧，係南京偽政府向英美宣戰啊，所以唔怪得蔣介石後來咧係要通緝，係咪？咁咧就後來點知佢哋咧買錯咗啦，估唔到咧喺日本咁強盛咧都會節節敗退。本地嘅精英咧，開始咧就面青啦。咁而羅玉和同埋李子芳咧，亦都以呢個健康理由咧，係好醒目，係及早咧係隱退。喺香港重光之後咧，羅玉和變成問題人物。喺戰爭審判之中咧， 吓以咧叫出庭作证咧，企图咧系赎罪，系嘛？咁但系啊，佢因为咧系被指为通敌，佢同埋李子芳咧后来都不再获任公职。呢啲咧就系改朝换代嘅时候留低喺香港啊，呢啲以前由英国人一手培养啊，佢呢啲高官或者精英嗰种投机啦，系嘛？咁咧就你要嗱，你唔系话净系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噶，你对于汉奸啊、两面人啊，都要提高个识别能力噶，系咪先？吓，所以八年抗战咧，系方方面面好多古仔噶，啱唔啱啊？吓，至于你话后来啊，吓嗰啲民族英雄啊，嗰啲下场系点咧？唔好讲话好多吓，中华民国啊，都要记住系中华民国。再讲一次。是中华民国领导抗战。他当时在二十几岁有一个法学的精英读法律的叫梅宇敖。梅宇敖是美国史丹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25岁已经拿到法学博士。回到来中国初初在这里教书。但后来在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他是获得中华民国委任是做东京战犯审判法庭的唯一一个中国的法官。梅宇敖呢一去到东京下榻在日本的东京的帝国饭店，就第一天就说我是代表中国人民是来到出席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他见到东京的战犯法庭，美国的支旗排第一，是吧？英国的支旗排第二，中国支旗排第三，他立刻抗议。他说这里是东京战犯审判的法庭，我们审判的是日本的战犯在中国的战场。中华民国的将领同埋中华民国的公民啊，喺呢场抗战里边死了2000万，所以我严正要求要将中华民国国旗系排列第一。嗱，呢个咧未开审咧，梅宇敖咧就已经有咁嘅正气。后来咧，美国咧系顺从，俾佢嗰支旗咧排第一。跟住咧，审判嘅期间咧，对于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咧。都是以6-5啊，都是梅宇敖啊，系坚持要判死刑，于是咧将佢哋咧系送晒上去呢个绞刑台。好啦，咁啊梅宇敖咧系聪明一世，到咗1949年，蒋中正委员长邀请佢咧系移民去台湾，点知佢拒绝，佢要迎接咧呢个新中国。好啦，大镬啦！好啦，咁佢选择留喺大陆，以为有运行咧。到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咧系抽斗梅宇敖，去到佢屋企咧系抄家，发现咧佢仲保留住一套啊，嗰阵时出席呢个东京审判法庭嗰个法官场嗰个法官个官袍啊，即系而家咧吓嗰啲咁嘅终审庭大法官咧嗰啲咁嘅假发同埋黑袍啊，知唔知啊？啲红卫兵话要将呢个民国时期啊呢个咧法官个官袍啊攞去烧咗佢，但系梅宇敖话唔准。这个是历史，这个是我那阵时审判日本战犯的尊严的象征。于是红卫兵就说他呢是怀念以前国民党掌邦国民党的政府，是吧？还说他是汉奸，拳打脚踢。那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很多这些是极端的分子，是对于香港那些终审庭那些法官仍然坚持着着住。以前嗰啲殖民地時代嗰啲假髮啊，嗰啲黑袍啊，嗰啲親中嗰啲啊，係嘛？喺度刻骨仇恨，咪要佢哋啊，係一定要改個服裝啊。咁啊，紅衛兵嗰陣時計數啊，係清算梅宇敖啊，咪就係由服裝開始咯，係嘛？咁你梅宇敖後來喺文革咧啊，都受到懲罰。咁你話一海之隔嘅日本睇到係咪陰陰笑咧？係嘛？啊，終於你哋中國人同我哋東條英機報咗仇啦！将这个呢判东条英机的梅宇敖是几乎就地正法，这个批斗致死。你看成个所谓的八年抗战最重要呢是有头有尾，是吧？是乳猪大拼盘开始，一路吃到扬州炒饭、干烧伊面和美点双辉，中间那些这个北姑菜胆啊，是吧？当红炸子鸡啊，清蒸石斑啊，这些呢要直一直名菜呢要全部食晒，唔好呢揀飲擇食， 攞少少嘢咧，系出嚟咧，系当做全部。呢、這个咧，我觉得系而家香港青少年读历史啊，系一定要读得全面啊，啱唔啱啊？睇戏睇全套啊，唔好咧睇一卷吓。读书咧最忌咧系叫断章取义，同埋咧系叫核子摸象，啱唔啱啊？我相信啊，呢两句我谂李家超特首都唔会反对啦。虽然咧佢自己突然间都喺今年觉悟。话百年抗战都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佢做咁多年高官咧，年年都好似对呢个话题咧系冷漠同埋冇乜感觉。今年突然间好热情，咁都系好事嚟嘅。 唔紧要， 迟到好过冇到啊嘛。 我真系觉得咧，即系只要你要纪念呢个抗战唔紧要嘅，但系咧，即系最紧要系唔好净系以偏概全。就算最简单，唔好讲咩英军啊、咩义勇军啊、加拿大军嗰啲故事啦。啊！嗰啲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當時咧，英國根本咧就已經喺歐洲咧陷於個苦戰，冇能力去支援香港，所以成個香港保衛戰咧係哀兵嚟嘅。但係咧都堅持到底啦。最後啊，但係咧就俾呢啲親中愛國陣營咧認為佢哋全副武裝咧都竟然投降，但係東江游擊隊冇投降過。嗱、啊，這個判斷或者咁嘅 statement 咧，我覺得好可笑嘅，因為人哋係正規軍，人哋係正面作戰，咁最後咧不敵而降。但係咧遊擊隊係猶豫不擊嘅，可以或者叫保留實力嘅，或者叫化整為零嘅，咁梗係冇得投降噶啦，係咪先啦？咁啊，所以咧呢啲咁嘅即係政治宣傳咧，亦都令到人覺得咧即係好可笑或者唏噓啦。咁另外，其實如果你要紀念抗戰嘅，仲有條頸領嘅一段啦。條頸領嗰段大量嘅國民黨嘅軍人咧，其實曾經都參與抗戰噶，啊！但係佢哋點解要1949年之後啊，要流落嚟到香港咧？點解要喺呢個條頸領裏邊咧？即係要維生咧？嗱、啊，你都可以紀念嘅喎，因為點解你可以譴責個當時嘅啊所謂嘅港英政府咧，對佢哋咧不聞不問啦，由佢哋自生自滅啦，對呢啲中華兒女咧點樣去欺壓啦？你一樣可以為佢哋出頭嘅，為佢哋發聲噶。咁點解你唔紀念一下條頸領？李家超點解唔去條頸領咧？點解唔去揾翻呢啲條頸領嘅後人啊？啊，佢哋嘅子弟啊，去訪問，淨係揾呢個港九咩中隊咧？東江遊擊隊咧？咁如果東江遊擊隊係咁偉大抗戰嘅，咁條頸領嗰啲國軍啊，係咪更加偉大？因為佢哋真係有將領啊，有呢個士官級啊，嗰啲咁嘅作戰嘅喎。 佢唔係，佢哋係國民黨反動派殘渣餘孽啊，係應該拉曬去打靶嘅。1950年之後嗰啲抗日名將拉去打靶嗰啲不知凡幾啊，由於時間問題，我費事喺度咧，係讀佢哋啲戰名好嘛？佢哋好多後來做咗戰犯啊，你知唔知啊？嚇，呢個杜聿明啊、宋希濂啊、王維啊呢啲咧係數之不盡。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我话你起上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